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什么子？哦，浮动那个高山不会的编织个，顶顶屋檐么生的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奔到口口磨鼻呀，磨鼻呀，把得像粪鼻。 想欲请新贵人，欲请福头啦。区区福头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举当王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二，孙那个叫韩定，那说他没诚信。对郎打了女娲军，孙郎抓到了红海清，日子两个先生手。那三姑娘喷人山那个老人心，一气呀一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日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破进里门的做啥嘛？要贴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个？谢姑娘来贴方金子。这个他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没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不接贴方巾比偷方巾个子，好不容易弄块方巾，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什么？哦，带着破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厨房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也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抠，没抠的比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脚的白云拉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谁让你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的铺内为定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谢姑娘我无位置导致我让他哭里不起来，我有个更个位置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内为定的快点不就去，让他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上的一上一刀上一百周来个魔光顶了上帝了，让心你这分君千莫非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上行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哪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不哪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上的扣在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以的一颗么杀家内扣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浪啪碎啪架射生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扣进的嘎嘎压一动血口，这口气死靠上门进里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去靠里头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中手贼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我啊，对此我是怕水怕着心虚撒谎，上一浪上会立得那个了，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是没准啊，我腿子捂得不了呀， 放心这被踢地的学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是谁谁的农啊， 你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靠你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你了嘿喂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别说是俺骗了子，弄西雅虎为特的给。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也不能呼吸了他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他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不能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明我上他门，张道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道郎，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买这份特给，干嘛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那铜的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铜的，我把当做不行为是也铜的，我穷不够特不起翻，干嘛子干？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那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玉娃，你家玉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哪特得起高兴呢？我在你那边，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玉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子的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说个代名词， 老混， 哎，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呢，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母不人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杨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想到外地上是讲比高结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有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着我，也做了地铺房姨太太，我偏偏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搞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拉搞个亲戚弄来回来，你非要靠妇女嘛讲解，那你两家子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线，你非要伤心得罪，你非要哭着啊！你搞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四话八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男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木叫个一两银子，谁是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光得不还光那个还是那还是属于黑的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自家许多银子，轻啊重着打包着肯放我办，那良心虽如何？结果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 个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吗？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这根本在干什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入了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你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他两 年，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去，明的别个糊涂不让为呀？可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米不坏呀、啊，坏不脱完。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这个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大火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别喝奶，我分刚五了哇！是个、啊。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嘛，我在高楼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行吗？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勾引个娃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时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劲。我老天不看见我带啥大火去的，张大夫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摆了我门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帮你讨讨，回出去不牛干，嫁不糊涂了，得里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内裤子嘛，人上头的嘛，我还是孤立着呀。根本呢，人二三子嘛，面孔灯亮的嘛，我还是傻傻着呀。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时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乡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啥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个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睡，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骗得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是不边之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嘛，一阵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讲，那比这日本人个做啊！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日本人还吃高嘞。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叫？ 提供家具一下买下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的又大了 有个大山啊我咋这大浪重情大事结束轻轻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山暖

是毛帮的多的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子你屋里向也是一日弄下半身是上来排队的，反正小伙子外表的口口蛮光爽，一打打听下来杨娘下岗工人，我别误解的，是吧？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向自个吃完后背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冲，来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次你看看杯子浪将坑要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只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说阿宋毛毛，这是经常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白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稳到是到。打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吧，差不跟谁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各位的，大喝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医？这个谁是？啊，多谢了。大，手杯端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是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水劲。好了，地方我欣赏，我里该懂的挺行的。别等了，给他太大爷吃松吧。啊，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照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毛一斤。 啥结果？阿叔拿黑文一笔的看了。等到一旦记他了，只不过一个人手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在那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仇恨了很，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于神德之门，多长子了往捏鼻子噻？ 可万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哎，少卿们，那口袋子浪向一面金子，金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上一个外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嗯。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马夫人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本来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那那个。 喂喂喂，你敢听啥的吧？虽然面孔没得我两家的三姑妈都光秃秃的。 阿哥子，恭喜侬！我搿个人摆辣边上有点特异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勿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我让姑娘门前搿个花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勿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 还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老乡生气了，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外面头下来夸，好说日子，门里慌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怎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葱白粥。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半，要进里去。不，我要问一下。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里向我吃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羽对的。 老崔在客厅上5块的业务机器叫我扛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人真不成，但是不一样不少。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能多娘个母亲，那龙翻台子，台子上像有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脚先跨，5块的拍起出来，忙成报纸下头一扛，那翻下来，这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未必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被一块洋的金子一分5块很是你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引不起那个位置上要去子我真的真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定是信你叫我送啥呢哎科技是高涨这批的思想上刚刚各位北京上刻个张照片子完成这时尚好汉那不是挪个张照片送本嘞对呀刻里的两行一切新的眼睛够来照片吹开挪张举办子挪够来呀李相子得出来一张5块的这对杯子我的一口吧5块的没得个字阿叔是一家说的话根本的哈要好汉的要开后槽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换门人家手机在那数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你匪教育门忙着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趁风心脏病还忙着的皮夹子一口戏里下子身子不啊呀不要不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那你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哎，高寿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那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那么这样吧，让我扣扣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别看看了就要不灵了。 回家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搞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要么是实力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个本事？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 不要送你，我就回家去。 那个男的为了供你个家。 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我要告辞了， 宋公公。 免宋。 你出去。 听众朋友，再会。